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香港浸会大学中医及生物医学学系李卓林， 读中医的时候咧，我有谂过咧，我想做队医嘅。 咩叫队医啊？ 国家队嘅医师。 大家好，我是梁柏谦谦仔。 大家好，我是刘莲。 星期二早上11:30新闻报道之后， 开心日报环节， 同学仔倾下偈， 走访各大学不同学系同学仔， 分享下佢哋生活嘅喜与乐。 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 香港电台第一台， 开心日报同学仔倾下偈。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其他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嚟到星期五嘅晏昼咧，5:11，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李立峰你好啊！ 你好， 嗱，李立峰啊，讲到咧加价呢个问题咧，相信市民就真系好有一个切身嘅感受啦。咁当然，其实每次嘅加价咧都会引起市民震动嘅。咁不过咧，其实我哋都要考虑下咧，佢背后嗰个因素啊，是否有道理，同埋嗰个加价幅度咧，系咪一个合适嘅幅度？嗱，呢个礼拜啦，大家都好关注咧，就系几间嘅专营巴士公司咧，佢哋申请加价嘅，咁其中咧，九巴嗰方面咧，佢申请嘅加幅咧就系9.5%嘅，而城巴咧佢就系比较特别啲，就系要求咧系划一咧加2元，而佢哋嘅机场线咧就系希望咧可以加到咧系50%添。嗱呢个数字咧出咗嚟之后咧，其实都可以话个社会嘅反应相当之强烈啊，有啲人就用哗然去到形容啦，亦都咧有一啲嘅议员咧，譬如今朝早喺立法会嘅交通事务委员会，议员亦都有讨论过呢一个嘅问题嘅。咁似乎咧就系普遍议员嘅一啲嘅意见咧，都认为咧个加幅上面咧系唔系有一个嘅可斟酌余地，特别譬如系举个例，阿田北辰议员就指出咧，巴士公司对上一次申请加价到而家为止咧，个累计通胀咧就系3.7%，咁但系咧今次九巴申请嘅加幅咧就系超逾咗3.7%咧嘅呢个数额。 是啊，咁就巴士加价呢，即係我自己作为一个普通香港市民，我都搭好多巴士啊，其实。咁但係嗰、那个即係俾人感觉好得意嘅，因为巴士佢又唔係一定係年年加嘅。咁变咗呢，可能有时等两年三年，甚至头先讲机场佢可能讲20多年都冇加过。咁样样嘅，咁变咗有时一摆出嚟个数字呢，起码表面上我感觉会大嘅。就算唔好话 50% 巴机场巴士呢，就算你话头先讲九巴9.几%，哇咁样都会喂9.几%喎，咁有时就好多市民可能你又未必咁容易諗得返，喂其实对上一次加系几时啦。咁隔咗几多年呢，中间即系究竟系点样呢，咁我諗都好多即系市民系好难免会疑惑嘅。 地方啦。咁亦都即係喺個機制入面，咁其實係當然都會考慮通脹，咁亦都會考慮其他嘢。咁我諗呢個係無論係巴士公司，亦或係即係到最後立法會又好啊，即係有關當局又好啊，咁無論佢批唔批，批幾多都好啦。咁其實都有個需要咧，真係盡量解釋翻清楚，究竟即係個理據喺邊咁樣。 嗯，嗱，其實咧頭先你講到即係巴士又唔係年年申請加價啦，可能係隔幾年啦。不過咧，巴士公司咧，佢哋有陣時都會提出個理據嘅，就係話政府審批嘅時候咧，出現一個滯後嘅情況。嗱，譬如舉個例啊，大家咧會記得啦，就係上次咧，九巴同埋城巴、新巴佢哋嘅加價咧，就係2021年嘅。咁當然啦，即係2021年距離而家其實係大概2年左右啦。咁樣咁啊，啲市民又會覺得咧又加價。咁但係實際我哋如果睇翻資料咧，上一次佢哋2021年獲審批嘅加價咧，其實咧係喺2018年9月嘅時候咧就提出呢個嘅加價申請嘅。咁所以巴士公司佢哋特別就會提出一個理據啦，係我係2021年加價。不過其實我嗰個加幅嗰陣時計嘅時候咧，係用2018年計出嚟嘅噃，咁所以呢度咧已經有一個嘅落差，我係要追翻嘅落後翻嚟啦。咁而第二個咧，佢哋亦都即係有陣時會舉出嘅理據就係、是、經過幾年嘅疫情咧，佢哋嘅乘客量咧係有一啲嘅影響嘅，咁所以亦都導致到佢哋要係有足夠嘅資金咧，先至能夠持續營運。而如果我哋睇翻立法會文件咧，巴士公司佢哋列舉翻佢哋而家嗰條數係點樣咧？實際咧就係、是、只有咧九巴咧，佢喺2020到同埋2021年咧都係有盈餘嘅，咁但係佢2021年嘅盈餘咧，其實係比起2020年咧係少咗啦嚇，咁啊喺2022年嘅上半年咧，其實佢哋都係個數亦都係比較差嘅。咁但係咧，如果我哋睇翻就係、是、無論係其餘嘅新巴啦、城巴啦、龍運啦，都係咧有一個虧損嘅情況，而城巴咧就唯一咧都唔係唯一添啊。其實佢兩個專營權，即係話走港島線同埋佢哋走機場線咧，其實都係出現虧損。 係啊，咁但係當然啦，即係你話即係巴士公司去提出啊同疫情有關咁呢個理據，咁其實就真係睇下市民點睇啦。因為始終疫情係你即係大家唔會希望佢唔會重複又不停咁出現啦，係嘛？咁始終大家覺得係可能。是两过去两三年一次过的一种的状态，咁各行各业受影响啦，亦都唔系净系巴士受影响啦，咁系咪等于就系即系所有行业啊赚少咗就要即系喺呢一刻就加翻好多个价去补，即系补足之前即系蚀咗嘅钱咧？咁呢度都即系我觉得都要睇下即系市民嘅反应或者大家嘅反应，其实都有得斟酌。即系我又觉得系个理据其实系咪真系咁充分咧？呢个本即系嗰个理据，即系所谓同疫情。有關個理據係咪真係咁充分咧？咁因為你而家唔係講緊話我加翻三個月收翻多少少，咁一加就係長遠加落去噶啦嘛，係嘛？你一決定咗俾你加幾多個 percent， 就即係之後都係咁噶啦嘛。再下一次再加嘅時候，就喺嗰一個層次嗰度、嗰個水平嗰度再加上去噶啦嘛。咁所以即係嗰個即係都係一個有得斟酌嘅地方。 同埋今次呢巴士公司申請加價咧，頭先就提過啦，係九巴咧係申請加價9.5%啦。但係城巴就比較特別嘅，佢係咧係申請咧劃1+2元。其實呢個喺以往嚟講都比較少見呢個做法啦，因為通常佢哋會用一個百分比咧去到計噶嘛。咁但係當你每劃一係加2元嘅時候咧，就會造成你唔同路線咧個加價幅度不一啦。特別就係有啲路線可能係佢而家係4.幾啊嘛，但係有啲路線又貴啲喎。 係啊，唔係佢呢個即係如果你所有劃1+2元咁一個所謂常識性嘅理解就即係話一啲較為短途啲嘅。嗰啲線路，咁你通常你巴士都係咁啊。如果你唔係太長途嘅話，短途會平少少嚇，可能真係6元啊咁。咁你如果你短途啲，本來6元，你1+2元加到8元，咁其實嗰度加1/3嘅，係嘛？咁但如果你話真係一啲長途啲啊，譬如我喺紅磡搭車入元朗嘅，咁嗰度可能講緊本身10幾元嚇，或者咁，但係你10幾元你加2元，咁都係加即係可能15%左右。咁即係其實係講緊係即係越本身越平嗰條線咧。 當你係都係加兩蚊嘅時候，即係本來平嗰條線咧，即係通常啲短啲市區內嗰啲線咧，就其實加價幅度會大咗，即係會幾大下。就反而係越長嘅線咧，越收得本來已經收得貴嘅線啦，因為可能佢長途啊等等咧，就相對個幅度未必有咁大咁樣樣。 嗯，留意到咧，今次咧係對於呢個加價啦，咁啊頭先都提過嘅，即係普遍社會咧似乎都係質疑居多嘅，亦都有議員咧用瘋狂去到形容咧，头先我所提过嘅城巴或者加价两蚊诶呢一样嘢，因为佢就话会造就咗咧某啲嘅线路可能系加咗50%添咁样。咁亦都留意到咧，政府咧亦都比较特别，佢哋喺星期三嘅时候咧就发出咗一份嘅新闻稿啦。咁佢就话即系考虑加价咧，考虑批唔批加价有好多个因素嘅。咁但佢又加咗一句，就系、是、经评估后咧，认为个别嘅申请加幅过高咧，就会建议佢调低佢嘅加价幅度，甚或咧系拒绝相关嘅申请，以做好把关嘅工作。而甚至咧，今日喺立法会入边咧，运输及物流局嘅副秘书长李碧西咧，亦都系指出咧，佢就话即系强调咧系要评估加价理据系咪合理，强调咧系唔会原封不动咧咁样将个申请咧提交行政会议嘅。嗱，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对于咧巴士加价嘅申请有啲咩意见同睇法？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嘅。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啊，就系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嘅副主席陈少雄啊。陈少雄你好， 你好， 系你好，大家好。 系陈少雄，可唔可以先讲今日咧嗰个立法会会议嘅情况啊？即系你哋立法会嘅同僚对于个巴士申请加价嘅幅度咧，整体而言有啲咩嘅睇法咧？ 系啊，头先两位主持都提过啦。其实今次我哋喺个会议入边咧，就见到全部5间专营巴士营办商都提交咗加价申请咧，我哋都不约而同咁讲嘅加幅系十分惊人嘅。但有一样嘢咧，我必须要强调就话咧，喺目前我哋纯粹睇嘅政府提交嘅文件咧，我哋所掌握嘅资料系唔足够的。 嗯 嗯， 就成个过程之中咧，都系需要靠政府去把关。但是可惜的就是政府给市民大众的观感呢就是很不好啊。好像是连第一轮把关他都不做，那就交来交通事务委员会去讨论。好像刚才主持都讲啦，那他就即是前两天才说出来讲返一些我们都知道的东西。那当然又要考虑多个因素啦，政府即是到最终是要把关我才上行会啦。咁今次嚟到我哋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究竟政府嘅态度系咪话佢已经系睇咗嘅资料，然后咧就已经系审视过啦，都认为都唔会争太远。不过喺未最后拍板之前咧，希望可以都听下大家嘅意见。但系同时间佢系咪话睇都冇睇就拎咗嚟？我睇下你哋立法会闹唔闹佢啦？你唔闹佢，我咪考虑交俾行会咯。咁我觉得呢个态度真系好唔好？ 陈少雄，如果具体少少讲咧，你头先话啊，即系觉得政府有啲资料未交俾你哋立法会，或冇交俾立法会。如果具体少少咁，譬如站喺你哋立法会嗰、那个即系立法会议员个交通事务委员会立场，你会想睇到啲乜嘢资料啊？ 系嗱，我喺个会议上咧都即系不厌其烦咁提过嘅。佢話：因為政府要評估巴士加價申請咧，係要考慮多個因素啊嘛。 嗯， 其中數白欖一連串之餘咧，就有一個係包括自上次調整票價以嚟嘅營運成本同埋收益嘅變動。嗱，我就時間關係，我唔講咁多，淨係講呢個啦。 嗯， 咁而家就睇到嗰啲數據咧，就係幾間巴士公司交咗落嚟，咁佢係咪話冇加過工，然後就交俾我哋睇咧？咁嗰個咧就涉及到喺過往的而且確疫情期間。巴士公司因為即係乘客量跌咗啊，咁呢個就顯示到佢哋經營比較困難咁。咁但係喺嗰啲數據入面又冇提到啊，政府文件冇提到，究竟佢呢啲數含唔含呢一個防疫抗疫基金啊？一啲政府俾嘅財政支援嘅措施啊，一筆過非實報實銷嘅補貼等等嘅嘢，佢冇講得好清楚。咁啊，要我哋去慢慢抽絲摸緊對埋個年報，但係年報又唔完整喎，因為最新年報未出嘅噃。 嗯。 嗱，咁呢啲我覺得政府應該係即係有利於我哋去監察。咁我嘅感覺就好似佢即係擠牙膏啦，俾少啲你可能問少啲啦。咁此外咧，嗱，譬如大家都關注機場巴士， 嗯 嗱，咁都要説明得清楚啦。機場巴士加幅驚人啦，係嘛？即係加50%， 咁但係入面政府文件又話係的，而且過25年係冇加過價喎。咁啊，俾我哋感覺就係啦，你計埋即係所謂嘅通脹啊、物價指數嘅話，咁佢而家25年嘅今天先至加，咁都好似係情有所可原。但係更重要嘅係咩咧？佢一提交嘅數據就係喺疫情復常之後啊，旅客流量佢。用咩估算呢？ 嗯， 喺上个月访港旅客146万人次， 嗯， 係即係3年嚟首次单月突破100万。咁佢喺个预测性嗰部分呢，其实我所关心嘅地方就係，当然你预测就有对有错嘅。但係通常要做得比较恰当嘅就係你可以做3个情景分析，一个情景最高客量，一个最低客量，同埋佢一个基本嘅估算。巴士公司提交嘅，我估佢哋应该就比较审慎，或者甚至好保守，就希望你哋批准佢加价，或者好似我哋喺议会入边都讲啦，佢系咪即系开天杀价落地还钱咧？咁，我觉得政府喺把关过程之中咧，希望都系利用咗即系啲文件提供嘅数字，让我哋议员望清楚。我哋唔系好似以前有啲即系议会俾人嘅感觉，就系即系唔系都闹嘅。我哋应该系理性啲，就系话分析嗰啲数据，如果真系值得加咪加咯。嗱，你譬如啲巴士公司提供嘅，佢系冇喺过半即系半年前啦，或者过往呢几个月啦，甚至未来预测嘅时候，乘客量同埋个燃料费用啊等等嗰啲，我睇唔到一啲超前性嘅呢啲预判。咁所以如果唔做呢啲情景分析，我哋即系只系等政府到咁上下就系拍板过亦唔过啫。另外一点我想必须指出就话，都有公帑上嘅压力嘅。点解呢？因为政府要行一个交通津贴计划啊嘛。如果乘客每个月搭交通工具超出200蚊，咁佢就政府提供1/3补贴，最高系500蚊。咁假如系真系按照而家5间巴士公司提交嘅呢个方案，让佢加啦，假设。咁对政府嘅公帑造成几大压力呢？我睇唔到。或者你政府话唔得，佢哋唔应该加咁多，俾佢加半啦咁。咁到时系政府嘅公帑嘅压力有几多呢？系嘛？即系我觉得呢啲嘢呢系应该要比较我都唔系话一定好透明啦。有啲商业嘅敏感资料，咁我哋明白嘅。咁但系如果从政府角度出发去审核呢啲嘢嘅时候，我希望佢首即系把第一个关，然后有翻咁上下啦。佢都仲未同巴士公司讲话俾唔俾佢加资源。就拎出嚟俾大家去即系讨论咯，但我见唔到呢样嘢，所以我比较失望嘅，就系呢一点啦。 嗱，陈少雄，即系咁讲啦，即系头先一路讲就话解释紧，就话啊，即系政府未必啊，即系做得好好个之前嘅把关啊，俾你哋立法会嗰个嘅一啲嘅资讯。咁但系如果而家讲话嗱，而家即系提出嚟嘅唔同巴士公司建议都有好多噶嘛，系咪？每间公司每间机构个加幅又有啲唔一样，跟住机场巴士头先讲过啦，啊，佢又突然间25年都唔加一加，加50% 咁样样。喺而家呢个状态之下咧，譬如你自己个人又好，或者委员会又好啦，有冇边啲即系点咧，系你哋特别关注？即系如果你真系抽出嚟讲嘅话，有冇边2-3点系你哋系特别觉得喂呢一、這个即系建议真系最唔得嘅系呢个建议吓？可能无论系讲机场巴士有咩都好，有冇话即系有冇啲重点噶？而家对你话对嘅委员会嚟讲？ 我自己咧有重点嘅，因为始终即系我40几年嘅企业管理嘅经验咧，在商言商也好，或者系考虑到公共利益也好咧，其实我哋取个平衡噶嘛，亦即系政府一直以嚟喺一个票价调整机制入边加含咗有几样嘢，包括佢要考虑到巴士公司合理利用啦，让佢可以可持续嘅经营啦，同埋市民可承担能力，但呢两样系互相矛盾嘅。咁呢两个互相矛盾之间咧，政府担当嘅咩角色咧？好简单啫。如果假如你话系样嘢都话唔俾佢加，或者佢要加咁多，唔好俾佢加足，咁政府要评估佢哋嘅所谓合理利用，然后令到可持续营运落去。如果唔系佢执咗粒，或者佢倒闭等等，咁大家都唔想我唔好做巴士线。但系同时间咧，如果假如让佢赚取合理嘅利润之余咧，那个票价真系要加好多，因为有多客观因素，唔系巴士公司可以即系管理或者控制得到嘅。咁我让佢加啦，但系同时间加咗个幅度，市民大众负担唔到嘛。好啦，政府就要担当一个即系角色咧，行出嚟利用咗头先所讲啦。政府一直以嚟都用一个，譬如话补贴性啊，咁就将一啲实际嘅公共交通开支咁由政府去补贴。咁但系補貼之後嘅限度，因為始終都係公帑嚟嘅，係嘛？嗱，呢個平衡點咧，我想政府趁呢個機會出嚟，係同大家去即係闡述一下，究竟佢自己思路係點樣樣？ 到最後，我哋喺議會又好，或者市民大眾就審視佢呢一個所謂取一個平衡點係咪恰當咧？咁嗱，因為我哋欠缺咗呢一個討論嘅，即係我覺得唔係純粹話我俾佢加定唔俾佢加問題，我覺得應該係即係回歸一個理性同埋客觀有實際數字，用數字去説明一切嘅一個討論，係至為重要。 嗱，陳世雄大概仲有一分鐘左右，好快地想問關於咧，考慮俾唔俾佢加價咧，有一個一籃子嘅因素，就唔似咧地鐵咁樣咧一條方程式咧計曬。你哋認為而家喺個機制上面有冇一啲要清晰嘅地方咧？ 啊，要嘅，有好多樣嘢咧，佢係要喺呢一個機制入邊咧再作咗調整嘅。頭先我所講過就係、是、實際上個矛盾情況咧，政府係要理順嘅。OK。咁第二咧就話佢嗰個到最後係拿捏咗佢嗰個預測啊。我覺得喺呢一個成個考慮點入邊個預測嗰邊咧係並不透明，同埋即係佢我哋唔知佢做得合唔恰當。 系，同埋其實係咪需要有一個比較簡單易明嘅方程式，會唔會好啲咧？ 但係咧，我哋大家都想即係個方程式，梗係啦 ，A 加 B 加 C 就除幾多咁等於。但係因為巴士公司所經營嘅地方咧，其實就係比較複雜嘅，尤其是佢面對嘅壓力咧，個競爭壓力就係港鐵。同埋咧喺即大家唔同嘅經營環境底下，有偏遠地區啊，有好多政府要求佢再補貼一啲，咁所以係好複雜， 好難計。好多謝曬你，陳兆雄議員。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人民银行公布全面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25%，将会在今个月27日生效。降准之后，金融机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大约为7.6%。分析预期，今次降准可以释放长期资金大约5000亿人民币。人行對上一次降準是去年12月5日，當時亦都是下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0.25%。旅發局表示，隨住香港全面復常，旅遊業將會逐步有序復甦，估計今年全年訪港旅客有大約2580万人次，約為2017至2019年平均每年旅客數字的46%，預料下半年的增長比較快，年底可以回復至疫情前的60%。旅發局說2023-24年度將會集中四方面工作，包括陸續推出短片宣傳香港，在不同媒體的平台播放，推動旅遊業復甦。旅發局總幹事程鼎一說，去年已經邀請包括楊紫瓊在內的著名影星協助宣傳，對方反應正面。另外亦都會加強推動會議、展覽和獎勵旅遊活動，爭取高端旅客。大灣區方面，旅發局將會推動一程多站旅遊，向內地宣傳在香港舉辦會展活動的獨特優勢，協助內地會議走出去。消防處表示，九龍和新界部分地區昨晚深夜發生電壓驟降，期間接獲100多宗運粒和66宗火警中鳴響的事故。警方亦都接報飛鵝山山邊有閃光，屋內電力出現異常。中電話事故期間電力供應沒有中斷，公司派员巡查飞鹅山一带的电塔和架空电缆，至今未发现相关电塔的结构有明显可见的损坏，就事件引起用户不便致歉。巡查仍然在继续，若果有进一步资料将会尽快对外发布。一艘巴拿马籍货轮近日在南海遇险，中国派出救助船救起船上21个船员。交通运输部表示，涉事货轮在南沙群岛万安滩西南因为主引擎故障无法修复而飘航。南沙海上搜救中心调派在永暑礁的大型海洋救助船南海救115轮前往周

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每日都有唔少嘅市民咧需要乘坐巴士啦，翻学、放学、翻工、放工啦，日常生活所需。咁对于巴士嘅加价申请，你自己又点睇呢？有啲咩意见同睇法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我哋倾倾嘅。咁同埋咧，巴士加价之后又会唔会影响咗你嘅选择咧？有啲人咧，佢哋选择巴士咧，而唔系其他交通工具咧，个原因就系佢可以点对点，同埋咧喺某啲站想咧就确保咧有得坐嘅。咁但系亦都有一啲嘅乘客咧，可能会考虑到票价咧，甚至会有机会改做其他嘅交通工具嘅。1872311，你自己睇法系点咧？打嚟同我哋倾倾啊！嗱，李立峰啊，刚才咧我哋就同立法会议员啊陈少雄佢倾过啦。咁佢亦都提到咧，而家当政府去考虑啊，点样去批准巴士票价嘅加幅嘅时候咧，都要考虑好多因素，咁而佢就觉得即系当中有一啲嘅因素咧，就会系有一啲嘅矛盾嘅。譬如举个例，即系巴士公司要获得合理嘅回报率，但系又要考虑市民嘅接受程度同埋负担能力啦，咁样。咁其实咧，以往巴士公司嘅营办商咧都有讲过嘅，就话似乎觉得而家嗰个佢哋决定嗰个加幅咧，嗰个机制咧唔够简单易明。咁亦都有学者咧就亦都有个建议。他就说认为应该要设立更加客观的票价调整方程式，提升个透明度，例如是不是可以考虑套用港铁的模式，用一个可加可减机制，等加价制度更加透明呢？不过呢，刚才和陈少雄谈又有另一个问题，因为巴士呢可能真的要某些路线就是补贴其他的一些蚀钱路线，还有另一样就是他们要行经哪些地方呢，也都是需要政府呢，他们去招标的时候呢就已经是话了给他们要去哪些地方了。所以造成了有些巴士路线呢可能比较兜啦，有些就比较直接啦。而这些呢也都会有机会影响了客量。在这样这些复杂的情况之下，是不是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去做一条方程式出来呢？ 我想过一方面就是多了个考虑的因素。亦都有个即真的跟港铁有个很不同的地方，就是港铁的路线不会变的嘛。佢條軌道起咗係咁就係咁噶啦嘛，冇得喐噶嘛，即係你好隔好多年哇會開通某個站，隔好多年會通咗某條線咁。咁但係巴士嘅路線咧，即係頭先話啦，有啲路線可能係新嘅，可能甚至係服務一啲偏遠地區嘅，未必賺到錢。又或者其實咁多年嚟，你急巴士間唔中都會重整啲路線。咁所以其實佢中間點樣去計嗰條數咧，本身其實佢本身存在嘅變數係多過鐵路咯，即係表面上嚟睇，就佢應該係會多過鐵路。咁當然，即係變咗，即係話其實對巴士嚟講，個營運嗰條數都可能會複雜好多嚇。咁亦都即係變相咧，可能真係規管佢個票價嗰、那個即係方程式或者個方法要考慮嘅嘢咧，可能都真係會即係複雜過港鐵都唔定。 咁大家又点睇呢？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啊！电话旁边咧，我哋就请嚟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嘅委员邓家彪啊！邓家彪你好， 你好， 系你好，你好。 嗱，邓家彪话，不如好快地讲讲啦。譬如今次咧九巴申请9.5%嘅加幅啦。咁但系咧，其实九巴咧，佢哋亦都有补充噶。嗱，佢哋可能系透过啲月票计划咧，去俾翻啲嘅优惠市民啦。而月票咧又可以适用于公共交通费补贴计划。咁另外咧，佢哋亦都一直系同政府去商讨咧，喺巴士嘅总站啊、公共交通交汇处啊等等咧，做其他嘅商务活动啦，譬如做便利店啊等等，增加佢哋嘅收益啦，同埋卖啲车身广告啊、外墙广告等等啊，增加非票务收益咧，呢啲都可以系减轻到佢哋嘅加价压力咧。你自己又点睇咧？ 当然对于开源尤其不损害安全啦、不损害乘客嗰、那个。直接嘅成本，咁我諗冇人會反對嘅。咁所以我哋今日嘅討論就係、是、有個同事講得好啊，困難對困難啊，市民個口袋都未人工未加啊，咁但係呢亦都明呢兩年幾嗰個經營環境就惡劣。咁所以即係如果一齊去諗開源個方法先呢，可能個討論氣氛就會輕鬆啲、和諧啲啦。我會即刻諗㗎，譬如專營巴士喺非票務收入嗰個比例真係好低 啊，甚至低過即係天星小輪佢哋。咁究竟仲有咩空間呢？咁譬如我哋睇咧，而家既然都頗多巴士公司咧係睿智係做多啲嘅充電，即係電能巴士啊。 嗯。 咁其實咧，譬如九巴或者甚至城巴個廠都會有一啲咁嘅裝置。其實嗰個空間嚟嘅，好多都係坐落於市區。咁點解譬如話啲巴士都開咗出去服務市民啦？咁呢啲空間充電空間係咪可以兼容其他？我先講商業車先啦。譬如的士而家又話希望多啲電動的士，但又唔夠充電站，係咪可以用專營巴士？嘅車廠佢本身有充電設施，我計翻個商業嘅電價咯， 即係增加收益。 係啦，既增加收益，亦都其實係我哋香港唔夠地啊嘛，亦都個基建係慢啊嘛，起啲充電設施，我覺得要去諗嘅，以至係輕省啲。你頭先舉嗰啲例子啦，喺大型嘅轉車站有啲零售點，或者起碼擺個智能櫃啦。而家啲人咁中意郵購，咁中意網購。咁我覺得呢啲一定係冇壞嘅，咁最關鍵就係政府唔好咁傻喺其他部門上面呢又好僵化呢樣批嗰樣俾，咁我相信即係整體要真係都要幫巴士公司去諗開源嘅方式。係啊， 咁但係開源完之後，其實大家始終都係關注返 嗰 個加幅嘅百分比㗎，即係9.5%啦。咁亦都留意到，即係你哋工聯會就對於呢個加幅呢都相當之不滿啦，認為會加重咗市民嘅壓力啦。咁但係除此之外呢，即係巴士公司佢亦都有啲好強烈嘅理據喎，譬如九巴呢，佢哋係計返佢哋話用2022年6月3接到6月30號為止，佢哋嗰個中期嘅年報呢，其實佢哋係蝕咗億幾嘅，即係佢哋唔係真係好似大家睇呢咁賺錢嘅，咁要持續營運落去，佢就必須要增加收入，呢啲理據你哋又點睇呢？ 持續營運增加收入就睇下佢嗰、那個增加收入係用於什麼用途？譬如用於購買成日都講啦，購買多啲嘅即係低排放嘅巴士。咁政府可唔可能採取另一啲嘅計劃去特別去處理呢？就第一，第二就係佢講話呢十二個月蝕億幾啫，就算20同21，佢都係有賺億幾嘛，每一年都賺億幾。所以其實九巴個經營狀況冇佢描述得咁惡劣嘅。我同意另一個專營權巴士係帳面上係惡劣啲嘅，但係九 巴同城巴你意思係 咁惡劣，係啦。咁所以即係呢個我相信就case by case 去睇，我諗會深入啲同埋好啲。但係而家今次個問題就係，我哋今日禮拜五傾呢六個專營權嘅加價係幾時先公布咧？係星期二，並且要喺今日一齊討論一個鐘多啲。其實都幾唔公道嘅，咁所以即係幾唔公道嘅意思，大家嘅觀點或者可能六個今日係從來冇一個議員討論過大嶼山巴士公司的加價方案嘅，時間有限啊嘛，一係就講整體政策，一係就講具體其中一間巴士公司，咁所以其實真係時間唔夠，係我哋都自己寫咗信啦，希望立法會陳恆斌交通主席可以再開個特別會，去俾大家再多俾意見咯，係啊。 鄧家彪，你頭先提到即係話嗰個好多幾間巴士，或者尤其九巴啦，即係個經營狀況其實未必係好似佢形容得咁惡劣。即係其實係咪有種感覺係因為你計疫情嗰一年半載，咁嗰一年半載咁計係惡劣啦。即係其實全世界、全香港其實好多唔同行業都惡劣。但其實如果真係去翻一個如果你話係復常嘅，無論係疫情之前，亦話而家可見嘅未來，咁而家都開始復常啦，咁其實即係又唔係真係咁惡劣啫，即係變咗其實會唔會係有個情況係好似係喂，即係其實唔係好合理地攞最差嗰一兩年嚟到去講一啲加價嘢，即係喺你哋嘅角度嚟講。 我哋覺得政府應該係耐性啲去睇呢次加價申請，即係起碼俾個社會正常運轉半年好唔好？睇清楚。香港市民打工就要出行嘅。第二就係嗰個乘客，嗰個旅客對本地交通嘅需要，當然就係通關因素啦。佢我哋今日工聯會都有好多地區嘅同事出嚟請願咧，北區佢嗰啲都講好明啦。自從通咗關之後咧，有一批雖然大家話起點站都好似喺上水啊、粉嶺啊，但其實而家係 褪咗入去关口啊嘛，落马洲同呢个罗湖，其实真系有部分北区嘅居民系已经转咗搭巴士啦，而九巴喺北区嘅。即係過海又好，或者去到尖沙咀嘅巴士，其實都幾貴嘅，至20蚊或者超過20蚊。咁如果就你話無端再加9.幾%，其實對北區又唔係有錢啦，比較基層啦，都真係好大反響嘅。咁所以我哋真係覺得好希望政府去睇清楚社會運轉，起碼半年啦，先至實際。我又舉個例，城巴佢即係專營權二港機場嘅，佢又成日講啦，我25年冇加過價，俾我加啦，不過一次過加翻以前嘅。咁其實呢個觀點聽落去好似，係加翻以前累積啫嘛。但係我哋反問翻啦，一巴士加價係要按需要去申請，那個需要係咩呢？就係、是、財務唔穩定啦，收入唔穩定，甚至係收入虧損。咁你即係證明你廿年都好穩陣啦，冇虧損啦。我谂呢个唔系乱讲嘅，就咁睇佢条数。譬如佢19年7月1号社会已经好乱啦，开始去到2020年6月30号已经出现咗新冠啦。呢一个财政年呢，其实城巴嘅机场线即系专营权二呢已经都系赚嘅，虽然赚得都唔系多㗎啦，300几400万，但系冇蚀囉。嗰年其实都好多嘢系发生㗎啦，尤其机场都几混乱㗎啦，系咪？咁所以我好有信心，就係话当个社会正常运转返，旅客返嚟呢，机场嘅状况一定系冇佢哋讲到咁恶劣囉。係呀。 係。同埋邓家彪好快地想问埋最后一题，就係其实从来呢喺处理巴士公司个加价嘅问题上面呢，政府有冇交代过自从佢哋推行咗一系列嘅补贴计划，无论系公共交通费嘅补贴同埋2蚊搭车嘅补贴，究竟佢哋有冇交代过一条数呢，就係巴士公司嘅加价之后对于佢哋喺公帑嘅补贴上面有啲咩影响㗎？ 文件冇，但系咧就反过来成为咗巴士公司安抚大众嘅讲法。譬如城巴加得多嘛，咁佢个讲法就系、是、其实咧我已经有三成客咧系2蚊车嘅，所以对个三成市民系冇影响。佢哋就识咁样嚟游说翻大众咧，其实就唔关佢事。咁所以呢个我哋都惊呢啲部叫马太效应咯。私营公司就反而望住政府嘅财政资源点样可以攞多啲嘅财政资源。就变成即系影响咗嗰个创新或者系生产力，所以你讲得啱嘅，喺文件上系冇交代到呢啲分析噶。 嗯，好啊，多谢晒你，邓家彪议员，唔该晒。邓家彪咧系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嘅委员嚟嘅。嗱，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1啦，大家有啲乜嘢嘅意见同睇法，系可以打嚟咧同我哋倾倾嘅。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就告诉你 again, 今天我们再解答听众的发音疑难。今天这个问题都挺难读的，这个字是长度 LENGTH, 听众文萧叔叔，三个音是不是都要读完呢？好像很难咁。其实呢就不是三个音来的。我哋睇真啲呢，其实佢只係呢两个音啫。LENG 呢 ,NG 我哋一个音嚟嘅。OK? 我哋睇下咁嘅音。我哋点样读呢个长度呢个字呢，听住。length。好简单。你当系读靓毛个靓靓靓靓。正音喎，唔好懒音，会靓。OK? 靓 ,NG 音。靓。靓靓，好啦，靓完之后咧，呢个就系 NG 音啦，所谓嘅就唔系分开一个 N 一个 G 嘅一个咁嘅音，喺脷根度顶住上面嘅。好啦，靓毛个靓之后咧，条脷尖上去，我哋最常讲嘅 TH 音，length 读快少少咧 ，length 咁咧就会读得好好啦，就唔需要咧。是很翘口的 length 相似的字 strength 这个字更加难读 strength 一个强度 strength 不是打劫那些强度而是有几强的强度 strength length 都是这样读法好今天讲到这里希望解答到听众的问题下一集我们再讲到一个发音的疑难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李立峰，我哋刚才都讲过啦，喺今次加价申请入边咧，其实咧就系一啲机场线嘅巴士咧，佢嘅加价申请咧系达到50%嘅，咁佢哋都列出一个理据，就话自1997年以嚟咧就未加过价啦。咁但系对于经常要搭呢啲机场巴士嘅翻工嘅人士，佢哋又点睇呢？电话旁边咧，请嚟机场空运员工协会嘅总干事楚汉松。楚汉松你好， 你好， 嗱，楚汉松，系个电话好似有啲干扰，嗱，我哋睇下可以咧，同阿楚汉松即系倾翻先吓。咁因为其实对于即系佢哋嚟讲咧，巴士一系就你搭港铁咯，如果唔系巴士嘅话咧，都系佢哋嘅唯一嘅选择嚟嘅。咁而如果我哋睇翻一啲相关资料啦，咁佢今次嗰个嘅一啲嘅加价咧，就包括咗佢哋一啲嘅我哋叫 A 线嘅巴士啦，即系直接系去到机场嘅。咁另外咧，亦都包含咗一啲佢哋通宵嘅巴士，即系 N 线嘅巴士啦，咁个影响系点咧？请翻楚汉松出嚟，楚汉松你好。 哦，你好，主持人。 系对于个加价嘅幅度有啲乜嘢嘅评议啊？ 嗱，咁我哋机场员工咧，对于今次巴士公司咁样大幅加价嘅申请咧，咁其实都好震惊嘅。咁大家都知道啦，頭先加價50%，咁尤其嘅城巴嘅機場線呢 A 車同 MA 車呢就服務喺我哋九龍區同港島區啦。咁現時嘅車費呢就33至48不等嘅。咁喺呢度呢，如果加價50%呢，咁可能即係話如果我哋每日來回機場員工就去咗100至140元即係來回兩程。咁在我哋會員入面咧，我哋都有個數據，我哋大約咧有40多%嘅會員咧係住喺呢兩個區嘅。咁所以喺呢度咧，我哋好多會員咧都係對呢樣嘢咧都表示咧就覺得，喂，我加幅接受唔到喎咁樣。咁因為我哋機場員工咧，始終係唔同於出入境嘅旅客嘅。我哋機場員工每日每個月26日咧都要出入機場做嘢嘅。咁所以呢個嗰個加幅，如果真係成立嘅話咧，我哋嗰個員工嘅每月嘅嗰個車費啊，佔咗我哋機場員工嘅底薪大概20%至30%嘅，呢個負擔真係好沉重。 但係好快地有個問題想問咧，因為新巴、城巴咧同埋九巴咧，佢都有係往返即係機場同埋港珠澳口岸員工嘅乘車優惠啦。咁以城巴個優惠咧，就個折扣價比較高嘅，差唔多去到大概係6%至6%左右嚇。即係譬如舉個例，有啲巴士去40多元，但係去折實咧係27元嘅啫。咁呢度係咪可以幫到你哋咧？ 嗱，其實呢度咧就係當然。就是機場員工的八達通呢，就的確是有一個優惠的。但是這個優惠呢，就其實都是比出面都是昂貴。其實在我們機場的員工一直說交通時間長，交通費貴，一直這個都是為人詬病的。所以有這個優惠都好，他們的出入的來回的交通費都是昂貴的嘛。都是佔他們的員工的那個薪酬，剛才說2至30%，其實是等於他們的1/4人工來的了。 如果是即這樣說的話，大家都當然都會即想像到或預計到，即是始終在機場或機場範圍上班的朋友的交通時間長、交通費貴這樣。 你覺得如果真的這樣加的話，其實即對會不會真的 有人會即覺得，哎，不如我不要要轉工，我要即不可以很難再在即機場去做相關工作， 會不會真的會去到一個地步是會有這種情況或問題出現？ 咁系呢种情况咧，就我哋亦都唔排除，即系我哋现职嘅机场员工都会考虑翻呢个成本啦，唔排除个别嘅员工咧都会考虑离职嘅。咁其实最重要最大嘅问题就系话，佢呢个如果嗰个加幅倘若成事嘅咧，的确会窒碍咗我哋嘅劳动力咧进入机场工作嘅意欲嘅，因为大家交通费占我哋收入嘅1/4。咁其實嘅好嚴重影響現時各個機場營辦商嘅人手招聘嘅效率嘅。 咁所以喺機場呢，依家呢客運量呢持續增長，咁所以其實人手上面呢係好需求好大嘅。喺呢方面呢，所以我覺得就係話政府一定係要把好個呢個關，降低巴士公司嘅加幅，顧及我哋市民或者機場員工嘅負擔能力囉。 好多謝你儲漢重嘅。不過李立峰調返轉頭，其實僱主係咪要考量買呢個因素呢？ 我諗就其實好多方面都點樣去叫做所謂分擔嗰個成本啦。咁因為其實亦都我哋都知道有啲嘅嗱，唔一定係機場嘅。有時如果有一啲係偏遠地區嘅公司，咁可能如果係即係可能佢嗰、那個即係都會對啲員工有啲交通津貼啊。咁依個都係一個可能性。咁但係當然嗰個就係始終係啲公司自己嘅自主嘅決定咯。 嗯，好，有六點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黄珠路近友爱村慢线嘅坏车已经离场，而家沿住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龙尾排到龙富路近骑术学校。另外，九龙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富豪东方酒店嘅意外仲处理紧，车龙排到去景泰苑。东区走廊西行去东隧入口近太古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系挤塞。另外啦，沿住东区走廊东行去东隧过九龙的龙尾就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去到演艺学院和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芜湖街。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北京动物园两位专家将会同之前在美国的中国动物园协会专家一起了解鸦鸦的生活习惯和饲养情况，同美方工作人员共同做好鸦鸦的饲养护理和健康评估，同时进一步细化回国前的准备功夫。天气方面，影响中国东南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预测大致多云，明日初时能见度较低，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东风。明晚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风势较大，下周初至中期温暖潮湿，以及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花园道下行近圣约翰主教座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龙尾排到去花园台。另外，较早时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学园街慢线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隔田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多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慢车，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律伦街一段是车多的，龙尾去到界限街桥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慢车，反方向去荃湾近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星河名居。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马嘉烈医院车多，龙尾去到长沙环天主教坟场。另外就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了，近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牛头角下村。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挤塞，龙尾去到哈罗香港国际学校。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排到龙日村。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富泰村车多，龙尾排到蓝地石矿场。大埔公路上 水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是挤塞的，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道六合村去九龙、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最后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即使未受过训练，任何人都可以跟住指示去拯救生命。 AED 全自动，未学过都适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陈贝儿，由今年四月一号起，根据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条例，已向海关登记为 A 类注册人的贵金属及宝石交易商，可以进行120,000或以上的非现金交易，而 B 类注册人就可以做120,000或以上的现金和非现金交易。公众可于网上查册，想知更多请浏览海关网页。 沙沙，我哋访问过咁多唔同行业嘅年轻人，你又最中意边一个职业呢？ 阿彪爷，行行出状元，每个行业都有吸引之处，好难拣噃。 你咁花心嘅？ 唔系花心，对唔同行业都有认识，咁先可以做好借问声做圣行呢个环节嘅主持人噶嘛。 算你啦。 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 香港电台第一台， 记得听《开心日报》。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在2011年展开长达10年的叙利亚内战期间，打得最激烈的北部城市阿勒颇被视为内战的核心漩涡。自2012年起，这个城市东部落入反对派武装手中，同西部的政府军陷入苦战。两年前，政府军先是夺回东部地方，交战双方同意停火，令到老百姓能够安全逃生。点知老百姓未及逃生，战火又起，双方照例怪罪对方。反对派武装指政府军再向他们展开空袭，而政府军就反驳为抵抗恐怖分子。结果大量骇人听闻的消息传出，这几年间局势稍为稳定，当老百姓想打拼经济，点知又发生大地震，这个叙利亚第二大城市再次成为地狱。阿勒颇历史悠久，是人类最古老的定居点之一，当地的橄榄树一般年龄都拥有3-4千年以上，令到阿勒颇橄榄油含有独特神奇的护肤作用。阿勒颇人好喜欢用这些橄榄油制成手工碱，再加上月桂油，成为远近驰名的阿勒手工碱，近年更加在香港流行起来。据闻历史上埃及女王和叙利亚女王都有使用过这一类番碱。很多阿拉伯人相信阿勒颇手工碱可以舒缓多种皮肤病，可惜战火和地震已经摧毁了不少当地特有的橄榄树，进一步打击他们的经济。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 无限知识。 运输署已去信车主，通知大家现在在运输署登记的电子联络方式，还未申请车辆贴的车主可以用信中的电子联络方式收到一次性密码，就可以方便申请了。 我得你都得。 文锦堂曾经是死囚，最终得到假释，在其中一次探监他有所体会。 我看到我女 BB 女现在识琴上琴落跳来跳，我突然间那刹那就想起那个沙箭，即系受害人瓜咗啦，死咗啦，咁佢屋企人点？啲仔女点啊？咁嗰一刹那咧就即刻开始清醒啊！ 我得你都得，专访文锦堂， 钱佩兴、李灿荣， 星期六晚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 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李立峰。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1嘅。而家成日聽到咧一個詞語就叫做搶人才啊。其實咧喺一般嘅勞動市場又係咪都存在同樣嘅情況咧？大家對於最近嘅一啲嘅招聘啊，同埋係揾工嘅狀況有啲乜嘢嘅觀察咧？都要打電話嚟18723111872311咧，同我哋傾傾嘅。咁啊，李立峰，頭先我哋講到失業率嘅問題啦，亦都講到咧就業市場嘅情況啦。其實都有提過嘅就係較早之前有一间人力资源公司就做了一个调查，他们其实调查了510个的香港雇主，就说受访的雇主当中有 45% 都是预算未来那三个月会是增加人手的，还有他们都说就是有85%的受访雇主都是面临人才短缺的。如果按行业去到分，那些雇主就说哪些行业是最缺的呢？就是包括了消费品和服务业、资讯科技业，跟着呢都有我们份，通讯媒体业、运输及物流业、医疗保健及生命科学业、金融及房地产业，以及是工业和原材料业。这个他们当然估计也跟香港与内地全面通关和经济疫情之中复苏是有关的了，但也都要考虑究竟我们要去各行各业请到人的时候是不是要有更加好的薪酬福利才得呢？因为之前也都另外有调查机构就说你必须是要保持到个薪酬和福利的竞争力才可以找到人。 是啊，那我想其实刚才跟旅游业都谈的时候都讲过，我想其实都有两三个原因的找不到人，就是说短期内找不到人。一方面就是之前的可能一路有所谓香港人离开香港的问题啦，另外就是说如果在疫情期间其实很多人可能是在原有的行业那里离开了，跟住已经找了另外的工作，已经进入了另外一个行业入面的时候，你现在有些行业有些公司他突然间又请回人了，那些已经离开了的人他亦都未必有很大的诱因又重新即刻就。 即是招聘。 是啊。 好，跟住我哋先睇一睇北京的情况，行政长官李家超。 尊敬大家，行政長官咧會先發言，之後咧會有提問嘅時間。提問嘅時候咧，就每位提出不多於兩題問題。我哋先請特首。 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嚟到駐京辦出席今晚嘅新聞發布會。我打算利用呢個時間咧，同大家講三件事。第一咧，我希望同大家講下，我係列席參與人大會議的感想。第二呢，我亦都想總結一下，我利用了7天時間去拜訪中央部委和機構的情況。亦都想就住組建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我講下我們的睇法。首先，今次是我第一次以行政長官的身份咧，係列席第14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的開幕會和閉幕會。我見證了不同重要的決定，亦都見證了習近平主席全票當選國家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這個代表人心所向，是代表人民的擁護、信任和附託，我再表示熱烈祝賀。我亦都祝賀每一位當選的國家領導人能夠親身聽到習近平主席的重要講話。在講話裏面強調他對香港的關心，強調他對一國兩制的堅持，對香港在建設強國可以參與的角色，以及我們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怎樣可以發揮作用，這些對於我來說都是很振奮和很激勵的。 這個亦都是我和特區政府會繼續努力去做好政策的一個大的動力。我和我的團隊會繼續團結一致，做得更好。第二，我利用了列席人大會議的機會，用了七天的時間去拜訪中央的部委和機構，亦都參與了不同的活動。今次拜訪部委和中央機構有多重意義，這個是我第一次在通關之後以行政長官的身份拜訪中央部委和機構，是我第一次帶局長參與拜訪，亦都是第一次用這麼長的時間去拜訪這麼多個中央部委和機構。其實在香港和內地全面通關2月開始之後，我都是很想來到北京去拜訪中央的部委和機構的。今次我帶了八位局長和我一起，八位局長代表了超過了我們15個局的數目，我們一共是拜訪了11個中央部委和機構。這個是財政部、科技部、文化和旅遊部、海關總署、商務部、外交部、教育部、公安部、中正監、人民銀行，以及明天我將會拜訪的司法部。我很多謝每一個部委和中央機關，他們在他們繁忙的時間安排和我們見面，表示衷心感謝。我亦都參加了不同的活動，包括參觀升旗禮，包括參觀我們故宮博物院。我亦都同了在北京的中國香港地區商會的代表見面，亦都同在北京的大學生、來自香港的同學舉行了座談會。今次的拜訪呢，是代表了我尊重和感謝，是尊重中央部委和中央機構，亦都感謝他們一直以來支持特區，亦都代表我重視溝通和建立互信。因為我相信最有效解決的方法、解決問題的方法，是要通過面對面良好的交流建立互信。第三，亦都代表了特區政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今次八位局長，超過我們一半的局長來到北京一起參與我的訪問，是表示我們會更主動和積極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更主動和積極地去參與大灣區建設以及一帶一路倡議，為香港謀幸福，為市民謀福祉。今次的拜訪呢，我是感到很鼓舞的，因為每一個拜訪的部委和機構的領導呢，都是很熱烈地接待我們，在我們討論問題的時候呢，亦都是很積極和很熱誠，而且我們的目標都是很統一的，就是他們會支持一國兩制在香港成功實踐，支持香港特區。我們大家都同意，我們會是優化政策和措施，去支持香港的繁榮穩定。今次我們亦都利用了這個機會呢，和科技部呢是簽署了加快建設香港國際創科中心的安排。今次的訪問亦都開展了 有效溝通和合作的新篇章，我們也開啟了有效溝通和更好合作的一個康莊大道。之後我的同事包括局長以及政府的同事呢，都會在這個康莊大道上共同努力，和內地的不同單位呢去一起去解決問題。接著我想講一下我對於組建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的看法。首先我是表示堅決地擁護和支持建設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我亦都感謝中央對香港的深切關心和對一國兩制實踐的高度重視。組建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是進一步加強中央對港澳工作的領導，再次體現了堅定不移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的實踐。中央從來都是為香港好，從來都是為香港市民好。組建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有利於一國兩制的實踐，有利於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亦都有利於維護國家安全。對香港來講，亦都有利於我們的改善民生、發展經濟，亦都有利於我們去發揮好一國兩制給香港的優勢和特點。所以我是堅決地擁護和支持組建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多謝大家。 接下來是提問的時間，咁請提問的時候呢，就每位提不多於兩題問題，每位提的問題不要多於兩條，然後請先介紹你來自哪一個傳媒機構。 新聞編導報的 這邊的記者，前面兩位。 你好，我是港台的。第一件事呢，就是想問翻咧，即係今次組建呢個中央港澳辦咧，係咪覺得即係中央對於香港的政策咧會更加直接啦，或者資源係更加多啦？第二咧就係想問你今次嘅行程咧，有冇見到未來掌管港澳事務嘅領導人咧？又或者有冇見呢個下主任嘅？而佢會唔會成為將來中央港澳辦嘅主任咧？唔該曬你。 第一，組建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咧，係會強化咗喺呢方面嘅工作嘅領導嘅。強化咗領導，當然喺好多方面嘅一啲措施或者決定咧，係會更有效、更到位。而且咧，其中一個辦公室嘅職責咧，係要係督促一啲落成嘅責任嘅。咁我相信咧，喺落實一國兩制成功實踐喺香港咧，係會起積極同埋好正面嘅作用嘅。另外咧，夏寶龍主席咧，我係喺大約十多日前已經見咗佢啦。呢個係當我係列席喺人大會議嘅開幕會之後，我已經見咗夏寶龍副主席噶。咁而且我在今次的訪問裏面咧，國務院港澳辦的同事咧係好關心兼且咧係安排了很多活動和行程咧，呢方面我去感謝港澳辦的官員。我亦都同港澳辦的官員咧喺呢方面咧係大家都有交流下意見啦，大家去聽取一下我哋整體工作方面的一些發展。今次我很多謝不同的部委的領導，他們都抽時間去接見我們，也都是增加了我們溝通和建立好良好合作的基礎的。每一個領導他什麼時候跟我會見面呢，都很在乎我哋雙方面咧 在工作方面是否安排到，時間方面是否安排到。我和中央不同的領導呢，一直以來呢都保持了很良好的溝通的，亦都中央的領導呢對於香港的情況亦都很掌握的。我當然是會利用好每一個機會向他們全面反映香港的狀況。 向我听一档报记者提问，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也是改革开放45周年，请问香港如何发挥好这个桥梁纽带的作用，继续支持内地企业更好的走向一带一路，谢谢。 香港在一带一路倡议上呢有一个参与者推动者的作用的，我个人在最近呢也到过中东去访问，这个也是实践一带一路倡议向香港的角色，而也是希望发挥功能。所以香港在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呢持续就有实践一带一路倡议的优势的，这个方面呢我们的工作呢会继续进行。我除了在内地访问以外，也会到其他的地方访问的，目的就是要尽量去推展香港在商业、贸易、金融方面的优势，吸引不同的企业以及内地的企业呢大家联系一起，利用好香港的平台大家去多交往，有引进来走出去的作用。我们会继续在这方面多做工作，特别在希望参与一些国际贸易的一些协议以及发挥我们跟不同地方的商贸关系等等，也会落实好做好我们这方面的工作。在过程里面当然内地的企业也可以通过香港跟外地的企业对接起来，大家共同发挥贸易以及其他合作的机会。 有首先黑色衫。 在组建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整个目的呢都是提升，再一度提升在中央就港澳工作的领导的，有了一个更有效的领导机制呢，在体系和推动不同领域的政策方面呢，在落实工作呢一定是会提升到更好和更有效的层面的。所以我会相信在这个制度之下呢，我和内地在一国两制的实践之下的沟通会更畅顺，而且我可以更好发挥作为行政长官的责任，将香港的状况全面反映的。而在办公室这个新的组建之下，我相信我和中央以及有关香港政策的部位的沟通会更有效和更强化。刚才也都讲了，今次我的访问呢其实都已经开启了我们更有效沟通和合作的新篇章，新的道路。在两者的互相配合之下呢，我相信对于香港成功实践一国两制，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呢都有非常正面的提振作用的。至于一个疑犯在香港犯完案，跟着去到另一个国家，刚才所讲日本，我们和日本呢是有刑事司法互助的 嘅協議嘅。香港嘅警方咧，同不同嘅地區或者國家嘅警務人員咧，都有一個警務合作嘅機制嘅。而我知道香港警方同日本警方咧，喺警務合作機制方面咧，一向咧係保持暢通嘅。我相信香港嘅警隊會好積極咁去竭盡所能咧，去追捕呢件案嘅疑犯嘅，而會利用好現有嘅機制，去希望咧可以真真正正令到疑犯咧係需要面對法律制裁。咁啊，呢個咧我會要求警隊咧係繼續呢方面嘅努力嘅。 各位，刚刚我们为大家转播了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北京会见传媒的情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投资者识别码制度3月20日实施，你交了客户同意书未？ 未，不交会怎样？ 这个制度令监管机构的市场监察更有效率。根据相关私隐条例，证券商同银行要得到你同意，先可以将你的身份证明资料交给证监会同港交所，而资料只限授权人员查取。你不交同意书，就不可以继续买股票，只可以沽出的 了。那我即刻复返证券商同银行先。 高行健、 莫言、 黄蓉、 余华、 苏童、 哈金、 严歌苓。 多位华文世界的杰出作家各自有独特的创作体验和心得。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港大中文学院讲师施志荣和你一起欣赏优秀的华文作品，为你打开每位作家的心扉。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时间嚟到晚上嘅7:34，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大家对于劳动市场有咩观察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李立峰，头先我哋倾呢个问题嘅时候咧，就引述过一啲唔同嘅调查啦。其实咧，另外有一个调查咧，有一个显示咧，我觉得都值得一提嘅。佢哋就主要系调查咗一啲即系各行各业嘅商业决策者啦。咁佢哋就话咧，会喺全职员工之外咧，就增加一啲独立嘅合約員工，就係吸納一啲靈活工作而非全職工作嘅人才。呢個可能亦都係咪配合咗我哋勞動人口咧？特別係可能年輕世代嘅一啲嘅期望咧、 我諗一方面就係啦，咁另外其實亦都係一個我自己嘅理解都係一個幾全球化嘅一個嘅現象嚟嘅，即係如果年輕人嘅心態就成日佢哋有個字，即係我哋有個字叫 slash 噶嘛，即係唔同嘅工作，咁未必希望有一份即係朝九晚五工作咧，即係綁死咗、綁住咗咁樣。咁但係亦都咁講，亦都從另外一個角度嚟講咧，亦都有一啲嘅即係學界嘅朋友可能會批評就其實都係一個叫做即係不穩定嘅現象啊，即係始終就話即係傳統就係好全職同埋好有保障嘅，咁但如果你話係一啲獨立嘅，甚至係半職嘅咁樣，咁會唔會其實係個保障冇咁好咧？咁其實都可以有啲爭議性嘅，其實。 咁究竟咧一啲嘅从事人力资源顾问嘅人士又点睇呢？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噶。电话旁边咧，请嚟位嘉宾啊，就系环球管理咨询董事总经理李汉祥噶。李汉祥你好， 你好。 大家好。 系李汉祥，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即系最近你哋留意到，特别系即系譬如旧年即系11月之后啦，嗰、那个嘅劳动力市场嘅状况，譬如俾出嚟嘅职位嘅数目系咪明显比以前增加咗咧？ 绝对系啊！我谂咧，我哋睇到真系疫情过咗之后咧，好多雇主都非常之积极去招聘。咁我觉得即系同疫情之前嘅比较咧，人才方嗰个问题似乎又翻嚟香港。咁我经常都系用16个字去形容嘅咧，就系各行各业、高中低层、前线后勤，全面缺人。咁而家我哋见到即系前线基层啲嘅工作，雇主又难请人，中层管理又好头痛。 高層管理嘅人才又唔知去邊度搶。咁所以我諗人才方呢個問題咧，即係除咗喺疫情最嚴重，係講緊即係20年中至到舊年年初為止啦。大致上咧，我哋都見到咧過去十幾年香港一路都鬧緊人才方嘅。 嗯，但呢度其实你会觉得嗰、那个即係原因系咩啦？当然啦，我哋知道过去即係一两年入面有一个即係人嘅外流嘅趋势啦。咁但如果你话喂，其实人才方有时会唔会系其实系系真系冇人啦，因为系都有人嚟建工嘅，但真系达唔到个要求啊咁样。又或者会唔会有个情况系其实系香港机构系唔系佢哋出嘅无论系工资水平或者一啲嘅即係福利嘅配套系咪唔吸引咧？你觉得嗰个原因最重要喺边度？ 如果讲紧疫情之前咧，我哋见到人才方个问题有几个大嘅成因嘅。第一就始终嗰、那个生育率持续下降啦。第二咧就系、是、有部分朋友咧，佢哋去咗内地发展咧，觉得几好咧，就冇谂过翻嚟啦。咁另外咧就其实疫情前咧已经有部分人系即系移民噶啦。咁但系当然冇近期咁多啦。咁另外咧就系、是、社会富庶咗好多。咁好多人咧佢本身就算结咗婚又冇生小朋友咧，可能佢哋本身去到四十零岁咧。已經經濟非常獨立，冇乜負擔，咁佢亦都可以從佢本身正原本做嗰份職業咧，我哋叫做退休落嚟，有啲可能去進修啊，有啲可能去讀神學啊，有啲可能去做義工啊，有啲可能去做更多社會服務等等。咁所以我哋見到呢啲因素咧，其實係令到即係喺嗰個人才供應減少啦。咁而好明顯地睇到咧，疫情嘅時候到今天咧，那個移民潮絕對係加劇咗我哋嗰個人才荒嘅嚴重性。而移民潮咧，到今日為止咧，我都未見到有停止嘅趨勢。我今日有個同事先交一份履歷俾我，點解嗰個人話寫工作到2023年9月嘅咧？原來佢就已經打算移民啦。 嗯。 嗯，嗱，你头先就话即系各行各业高中低咧都有一个人才荒嘅问题啊。咁但系始终会唔会有一啲嘅分野咧？会唔会话可能系一啲叫做即系中等或者系某啲嘅类别嘅工作缺人个状况会系特别严重，同埋雇主用啲咩方法去到应对咧？ 如果我哋睇翻有好多工作咧，大家都知道，譬如辅助医疗啦。安老院舍啦，呢啲我哋成日都讲嘅。咁但係大家都唔好忽略，其实儿童院舍嘅照顾人手呢，原来都长期有三分之一嘅空缺嘅。咁另外我哋睇緊一啲中高层嘅管理呢，我俾个数字大家就会清楚啦。19年6月呢，即係仲未有任何社会事件发生之前嘅数据，同去年嘅6月呢三年比较呢，原来我哋经理级嘅就业人口呢少咗50,000个。嗱，呢個係個非常非常之大嘅跌幅嚟嘅。我懷疑香港每年如果訓練到增長嘅經理級嘅就業人口，都會唔會有5,000个？你諗下，三年之內跌咗50,000个咧，其實我哋中層管理咧，差唔多係各行各業都受到影響。 嗯，但係你頭先所講嘅中層管理，即係人手少咗之後咧，其實僱主會用啲咩方法去處理嘅？係咪提高個薪酬咧？點樣咧？ 最大問題，雇主咧就係用錢去解決唔到個問題，佢就算肯用錢咧，都揾唔到一個適當啱做嗰啲人。譬如我舉個例子，可能講緊係呢個零售業，佢要做一啲嘅數據分析嘅總經理嘅時候，你未做過嗰個行業，冇相關咁嘅工作經驗咧，你好難話揾一個3-5年畢咗業嘅後生仔去做呢個工作，唔係一個錢去解決到嘅問題。而我哋見到好多行業咧，雇主就算佢肯出嗰個人工。譬如有啲雇主话佢想请啲大数据嘅，佢科学园嗰度有业务，佢话佢隔篱中文大学啊，请啲新毕业嘅毕业生，俾4-5万一个都揾唔到做大数据分析嘅人，咁所以我哋见到而家个问题咧系唔够人才，似乎咧钱只系可以局部解决到，但系好难全面解决到人才荒嘅问题咯。 嗯，但如果用头先即係譬如头先举嗰啲例子啦，即係有冇一啲嘅都系讲返嗰个问题，就是、有冇一啲嘅唔好话一定系行业职位或者一啲嘅技能啊，譬如头先提到数据分析咁样，有冇一啲嘅技能系叫做而家香港就业市场系特别可能，因为佢系一啲好新嘅嘢，系特别缺人，而嗰个缺人嘅意思系真系 真係需要一啲可能知識，可能一啲訓練，但可能係因為即係而家仲未係即係可能係個社會或教育制度去滯後咗少少，咁可能仲未提供到。又或者如果年輕人嚟講，如果佢要進修，佢要即係去 pick up 一啲新嘅知識技能嘅話，其實係邊啲方向係你會覺得係最所謂即係 promising， 又或者係即係而家係真係叫做所謂缺人，而係真係如果社會能夠提供到呢啲人才最好啦。咁係邊啲方向咯？ 除了剛才講的大數據分析，我們見到很多行業呢，無論是傳統行業或者叫做新小行業，都在講數碼轉型，所以數碼轉型是其中一個相當需要的技能。第二就是除了金融業之外，其實很多的行業都在講 ESG，我哋都見到好缺呢方面嘅人才啦。咁另外就風險管理啦，呢幾方面我都會見到咧喺個市場上面嗰個需求係越嚟越強勁，咁但係人才嗰個供應咧係相當少。咁另外就大家都講噶啦，資訊科技 IT， 而家我哋講緊由一個冇乜經驗嘅程式編寫員到個部門主管級咧，我相信 IT 行業都缺15%至30%嘅人手。 我想问头先你数嘅呢啲嘅空缺咧，其实系咪全部或者系几大程度上可以透过外来嘅劳动力去补充到啊？ 我相信如果较为中高端嘅人才咧，系可以嘅。咁但系咧，最近政府推出嗰、那个高才通计划，我首先赞一赞佢先啦，真系几高效咧，批咗咁多个嘅申请。咁但系咧个问题就系咧，你就算批咗万几张免费入场券俾呢啲人嚟香港咧，我哋发觉唔知道点去揾呢啲人啊，即系话佢攞咗张入场券，佢愿唔愿意嚟香港？雇主有咩门路去揾到呢一批已经批咗万几个人呢？我哋作为中介人日日去揾人才，我都苦无门路去揾呢啲咁样嘅人才。咁我都几担心雇主究竟点样去揾到呢啲人，帮佢哋解决嗰个人才嘅问题。 头先就讲緊即係点样去揾人啦。咁但係点样係除咗钱之外仲可以吸引到一啲嘅雇员呢？譬如一个灵活嘅工作模式会唔会都係可以吸引到啲雇员返嚟呢？譬如我哋睇返啦，其他嘅地方呢有一啲就试行四天工作周啦，即係缩减工时啦。咁另外有一啲呢，譬如欧洲央行最前排亦都有一个调查呢，就话唔少嘅雇员喺疫情之后呢都希望可以用一个混合工作模式，就即系佢哋有啲日子咧就翻工，有啲日子咧就可以喺屋企嗰度咧做遥佢工作嘅。咁样咧就反而可以吸引到咧啲雇员继续系留低啊。你睇香港嘅情况啊，头先所讲嘅呢啲咁嘅办法有得唔得咧？ 我相信要用多条腿去走路，多元化去解决个问题。除咗钱之外咧，头先你讲嗰啲嘅办法咧系可以嘅，但我哋一定要综合去做啦。尤其是喺个家庭友善方面啦，其实家庭友善唔单单只系妇女嘅，其实好多时男士都需要有一啲家庭嘅角色去照顾家庭。咁所以有一啲系弹性工作安排啊，家庭友善嘅安排啊，薪酬待遇上面嘅提升，我相信系要一男子嘅方法去做咧，先至可以吸引到人。咁但系咧，香港最客观的情况就是我们看回一些数据，我们这三年多以来不见了接近20万的就业人口，所以就算我们用尽以上的办法，我们始终都要想想怎样去在香港以外抢多些人才和输入多些人手。 好啊，李汉祥，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啊，唔该晒。李汉祥咧系环球管理咨询董事总经理嚟嘅。不过李立峰即系头先讲到话点样喺外地抢人才咧，这个永远都系本地嘅劳工市场咧嘅一个争议嘅问题嘅。因为如果将个条件放得太阔嘅时候咧，亦都可能会不利于本港嘅劳动市场嘅新加入嘅人士咧去竞逐啦。咁但系如果你唔去放嘅时候咧，又可能导致到一个劳动力的不足问题。同埋头先我想李汉祥都讲了一点的，即或者也都可以有机会再探讨，就是你就算有高才通，你去怎样去找那些人都是另外一个问题。可能回到最尾就是要问香港究竟有什么吸引的因素是可以令到他们来的呢？譬如可能他们要考虑住屋方面的问题，或者是以前呢我们经常说外籍的雇员他们会考虑香港的空气污染的问题。咁呢啲可能係影響因素嚟嘅喎。 哦，係啊，咁即係唔好話咩啊。就算我哋有時大學請人，如果你要喺海外請啲人嘅話，咁又係啦，即係佢個家庭啦，佢子如果佢有子女，佢個子女嘅教育啦，係嘛？好多時根本佢 成個肯唔肯過嚟香港，可能就真係家庭考慮，可能係好重要，可能係一啲所謂 lifestyle 啊，生活形態嘅考慮可能好重要咁。香港過去通常俾外邊嘅人個感覺就係人工係高嘅。好多行業都係人工相對高嘅，咁但係真係整體個生活水平、生活水準去到邊咧？咁就真係好多時係要好多嘢配合咯。 嗯，轉頭翻嚟同大家傾另外一個議題啊。 好羨慕西班牙人嘅午睡文化咁普及，食完晏眠一眠，心情愉快啲，工作效率都提高啲啊！ 日日為咗揾食咁奔波，夜晚係咪想有 me time 咧？上下網、打下機、煲下劇。你是不是有睡眠拖延症呢？ 南韓就有成十萬人依賴安眠藥去入睡的，當地的睡眠產業還相當蓬勃的。 怎樣可以改善睡眠質素？一起請教一下專業的睡眠導師。 地球是圓的， 明天下午五點半， 港台電視三十一。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嗱，李立峰，我哋有傾咧。另外一個今朝喺立法會入邊咧處理過嘅議題啊，就係立法會嘅法律事務及司法事務委員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咧，今朝早咧就傾過咧法律執業者條例嘅修訂建議。咁當然原因就係同之前嘅人大釋法有關啦。咁而呢條嘅條例嘅修訂咧，個目的就係為咗處理啲乜嘢咧？就係處理海外律師咧參與國安案件嘅。時候咧嘅一啲嘅相關嘅程序同埋規定嘅嗱，如果根據翻咧而家政府所提交嘅嗰份嘅文件咧，首先就住一啲嘅國安嘅案件，咁如果係要揾一啲叫做唔係喺香港具有一個全面執業資格嘅人士嚟到香港嗰度係處理海外律師咧去處理呢個案件嘅時候咧，咁首先咧佢就係需要咧係向行政長官咧係攞到一個嘅證明書，然之後咧就行政長官係要有充分理由相信申請人就住國安案件以大律師身份執業或行事咧係唔涉及國家安全或者不會不利於國家安全嘅。咁然之後咧，佢先至可以咧就用一個專案方式應許咧去再喺法庭嗰度咧做相關嘅即係程序，就係向原訟法庭咧提出專案應許嘅申請。然之后获批咧，先至可以由呢啲嘅海外律师咧嚟香港参与相关嘅案件嘅。咁但喺今次今日政府所提交俾立法会嘅委员会嘅相关嘅文件当中咧，仲加咗一个咧系条件嘅，就系叫做申请前嘅甄别程序。就即系话咧，如果你系要向原讼法庭提出专案认许申请之前咧，就要向律政司发出一个通知。表明佢嘅意向，同埋要提供一啲理据去话明咧，解释点解你嗰个属于例外情况，然之后就连埋呢啲嘅理据同埋佐证咧，律政司就会咧提交俾行政长官去考虑。而如果行政长官认为啊呢啲申请系有确实机会属于一个例外情况咧，就可以发出一个准许进行嘅申请嘅通知书，就可以办理咧一个专案认许申请啦。咁佢哋就话即系呢个。目的咧就系避免咗咧系浪费法院啦，或者系各方同埋行政长官嘅宝贵时间同埋资源咁样。咁仲有另外一个佢哋新增嘅程序咧，就系一个叫做复核嘅程序啊，就系、是、如果咧。本来你有啲嘅案件就係行政长官已经发出咗嗰个嘅证明书啦。咁但係跟住就情况有变，係可能係带嚟新嘅国家安全风险呢，咁就有一个机制俾行政长官呢再重新检视过有关嘅事宜嘅。譬如就係话你之前係做咗一个专案认许，但係就冇行到之前嗰啲嘅甄别程序。咁但係其后律政司或者係法院就认为出现的一些情况就 必须要先复核先前的专案认许法律程序所发出的行政长官证明书，那就又要重新再行过整个程序了。 是啊，那就即是有一个这样的做法或者有这样的程序，去令到起码有可能有海外律师可以来参与。那即是理论上即是说大家都觉得至少这件事是有可能有某种作用的，有某种帮助的。咁但係如果你话有好多程序嘅话，会唔会有俾人嘅感觉喺好多关卡喎，咁其实仲有冇用呢？咁呢啲可能都係即係有市民或者有即係相关人士可能会关注嘅问题啦。 电话旁边请嚟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嘅委员谢伟俊。谢伟俊议员你好。 Hello, 大家好。 好，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讲呢，今日喺个立法会上面呢，你哋所提出嘅啲嘅关注点啊？ 我只可以咁讲呢，就是大前提当然大家都会系支持呢一个喺国安大前提下呢，系需要谨慎处理呢个冇香港全面职业资格嘅海外大律师嚟香港做呢啲国安案件呢。咁但系呢个大前提之下具体点做呢，咁大家都有啲唔同嘅意见啦。不过整体嚟讲呢，我必须讲呢，就大部分嘅同事们呢都系觉得唔够紧嘅，唔够严嘅。咁唯一係我就相對嚟講就比較係我覺得個平衡點係需要係小心處理，因為我哋除咗話國安係大前提、凌駕性之外咧，包括我哋嘅國家主席都不斷強調咧，我哋希望香港係繼續保留一個一國兩制下呢個普通法嘅一個制度。咁而呢個制度嘅特色咧，就即係我哋當然傳統好多已經有現有嘅情況、現有嘅原則要跟啦。咁但係今次呢個將國安法，當然我哋明白到咧，人大喺去年10月30日嗰個解釋咧，好清楚講明點做法。但係似乎咧，起碼個人嚟講咧，我哋今次呢個律政司嘅要求或者呢個建議咧，係比呢個人大嘅解釋咧仲更加嚴嘅，喺封門方面咧差唔多封死曬。咁剛才你哋介紹嗰陣時都已經係非常之即係好詳盡咁講啦，我唔知有幾多聽眾可以聽得明究竟講乜嘢，因為一卡又一卡又一卡咁。无论是那个所谓叫事前的申请甄别啊，申请前甄别，又或者正式程序的时候那个拿一个行政长官的证明，又或者事后还可以是如果情况有变呢又可以复核。今天似乎在那个程序上已经是一重又一重又一重那个关卡。但是我起码我个人来讲特别关注就是在那个所谓国安法或者国安范围什么东西呢，因为人大常委那个解释呢似乎就讲话如果有一啲嘅案件係法院審理緊，係危害國家安全罪案嘅，係講罪案本身嘅。咁罪案當然係一啲即係刑事罪案，大家都聽到講咩咧？ 嗯。 咁牽涉到有國家安全，或者有會唔會係牽涉到國家秘密，類似咁啦。咁但係咧，似乎嚟講係罪案，但係而家律政司個建議咧，就唔係淨係話罪案本身，就係任何案件，無論係刑事、民事。只要有國安元素在裏面咧，就已經係喺範圍裏面啦。咁大家都可能都聽過下，我哋國家咧對於國安嘅解釋咧，就除咗話我哋一般理解嘅係一啲嘅類似到政治方面啊、國土方面啊、軍事方面之外咧，其實國家都好清楚講咧係有16項嘅國家安全考慮嘅，包括經濟上安全啦、文化上安全、社會上安全呢啲行文咧係可以話某程度上牽涉國家安全，但係同時都可以好廣泛，甚至係可能牽涉到一啲嘅非刑事嘅罪行啦。譬如話經濟安全，咁可能牽涉講緊啲而家呢排講緊好多啲金融體系嘅安全啊，咁或者文化安全咧，係咪應該即係文化價值觀會唔會牽涉到有啲係關於即係喺唔係傳統嘅國安問題啦，可能係好似我哋嘅價值觀方面嘅唔同嘅睇法啦，譬如包括性男即係同性戀嘅婚姻啊，或者權利啊，呢都可能牽涉到社會上安全啊。咁總體嚟講咧，就好多唔同嘅範疇嘅安全咧。如果我讀出嚟，可能好詳細嘅，即係16項，即係除咗話政治、國土、軍事之外，你有經濟、文化、社會、科技、網絡、生態資源、核安全、海外利益、新型領域，包括太空、深海、極地生物。呢啲問題都係牽涉到國家安全嘅範疇嘅，咁究竟我哋個範疇幾闊咧？如果要認定國家安全就係要就係要咁多關卡嘅話咧，咁其實差唔多基本上所有案件咧都可能有牽涉個元素喎。咁呢度我諗律政司係答唔得，其實佢答唔到嘅。不過即係佢都要嘗試解釋一下，因為呢個係凌駕性啦咁。 係。 咁呢個係程序上嘅凌駕嗰個闊嘅範圍。 咁亦都係喺程序上嘅關卡，都係一卡又一卡又一卡，咁導致會唔會係真係行政長官好忙碌咁處理呢個案件嘅，要好多證明要俾咧？咁呢個係都我即係、就是、我嘅關注啦。不過我必須講咧，就係、是、我可能係唯一一個比較係從法律角度睇啲事，又或者從一個普通法角度睇啲問題。但係似乎大部分其他同事們咧都係覺得係應該從嚴做嘅，咁呢個都尊重大家的意見啦。 係係咁係啦，即係我哋都喺即係傳媒度睇到一啲嘅唔同嘅聲音啦。咁但係如果用阿謝偉俊你頭先嘅講法，其實如果會唔會其實而家有一種情況就係、是、甚至過往一啲案件，因為而家都話即係呢一兩年大家個對即係政府對推動國安嗰個工作係即係大家的國安嘅意識強咗，會唔會過往甚至有一啲案件係以往都可能？有外国外籍的律师参与的，会不会嚟紧有个情，有个至少有个可能情况就是，他可能慢慢被视为涉及国安元素，咁又开始会有一个即系比较多嘅关卡，同埋会不会有一个情况就话，喂，既然有咁多关卡，咁可能甚至系有啲案件可能系原本有啲人可能真系谂住，诶，系咪应该可以尝试考虑请外籍律师？咁可能而家都即系会将来喺都费事试啦，因为太麻烦啦。系咪都其实喺你个谂法入边都有少少啲咁嘅担忧，同埋因为如果系咁嘅话，会唔会都真系起码个国际形象上面会唔会都有啲影响？ 其实你讲晒我心中想讲想谂嘅嘢，因为事实上咧，如果你话要去到咁多关卡，个范围咁阔，同埋咁 arbitrary 嘅，即系我觉得，因为始终系行政长官话晒事，系冇得复核，冇得讲即系推翻嘅。咁嘅情况之下咧，其实基本上任何范畴嘅案件咧，都不如真系唔好揾外国嘅大律师啦，因为咁做法咧，根本系好多时候会往往系令到成件事系复杂咗，同埋可能嘥咗啲钱。咁當然我都再強調一點咧，就係、是、如果係話國安案件牽涉到國家安全嘅，即係我哋傳統上比較關注嗰啲，例如政治上、國土上、軍事上呢啲，我覺得係冇問題。甚至係刑事案件牽涉到國安嘅一個刑事控罪咧，完全冇問題。但你剛才所講嘅話，既然咁多灰色地帶都係屬於國安嘅話題嘅話咧，咁老實講咧，就真係唔好諗呢樣嘢啦。咁但係你講得好啱咧，就係、是。在國際形象上，究竟香港呢個法治嘅一個普通法嘅體系咧，能唔能夠即係俾咁多全世界人見到，真係香港係用仲係好關注呢一樣嘢咧？咁呢個我覺得係個問號喺度嘅，因為冇睇少，雖然今次嘅議題只係話大律師代表啫，咁唔係咁緊要啊嘛。咁但係每一點每一滴咧，如果我哋唔小心睇呢啲嘢咧，都可能導致到國際嘅形象咧，覺得我哋香港嘅法治、香港普通法傳統嘅。是可能都是真的有比较重大的改变，这个是我比较关心的地方。 好啊，谢伟俊议员同你倾到呢度，多谢晒。谢伟俊咧系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嘅委员嘅，亦都留意到咧就系香港律师会啦，较早之前亦都出咗一份意见书嘅，佢哋嘅提出咧就系嗰份嘅立法会文件啊，对于嗰个申请前嘅甄别程序嘅描述咧，其实就太过简单啦，咁啊欠缺咗咧一啲嘅仔细嘅内容啦，同埋都认为咧呢个系不符合成本效益啦，以及咧系会重复晒所有即系唔同嘅单位咧嘅一啲嘅人力嘅吓，咁似乎咧会唔会即系政府嗰方面再就住呢个嘅程序系多加解说咧，或者向法律界多加解说咧，我哋要留意一下个进展嘅。今日唔该晒你，立峰，拜拜。